长大后我就成了你，暖心呈现。详情请关注诵读小站节目和微信公众号。九月八日，听桃李芬芳。 北京时间19:00，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FM98.2兆赫 ，AM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晚上7点。重庆，今天不想请你吃火锅，只想为你亲自下厨。 您好 ，Music 智能选歌机器人为您服务，请输入您的听歌偏好。 最热、最新、最好听。 正在分析数据，请稍后。9:08，分析成功，已为您打开 FM98.2。 活力 Music 课，我知道你想听什么。 经常就提了荒诞，理由太短，是让人不安。野心惨淡，却无比期盼你的光泛。让纠缠显得孤单，你肆无忌惮，你气沉闹翻，用词刁钻，要管又敢，爱本是两端，要倾斜不能滥，要摧毁简单。 的温暖。 时间的错，复制贴上你的爱， 一些事，我只是在诗里刻画了你的影子。每到阳春的三月，你穿着随风起舞的花布裙子。与美的定义，我只是想用你的名字来造句，来写词，告诉你这世上无二的事，讲你是我独一的故事。 一尘烟雨一楼台，一花只为一树开，一颦一笑一知己，一点一点一滴一份情。 Trainer, More Than Friends. 徐秉龙戏精。 不能再帮我设计剧情，只剩那些无聊的伏笔。听说人设太满太刻意，会不堪一击。你真是一个戏精，出场就自带剧情，我竟然有些羡慕这过人的演技。你就是一个戏精，没获奖我都替你可惜。你看你浑身都是戏。 第三名，邓紫棋，倒数。 一点一滴每一天珍惜，怕突然来不及试着一直到手的 第二名 Choice of One Animal。 我要带着 care for you。 You're mine, mine, mine. Tell me who do I owe that to. And as the days fly by, there'll be more than getting through. And the time, time, timeBuild a home for two. I want you all to myself. Don't leave nothing nobody else. I am an animal with you. No angels could beckon me back. It's harder than hell where I'm at. 第一名，吴亦凡 ，Hold Me Down。 日出日落，没不过你眼神，求你爱你，你就是我心事。每夜半上之间露出的天真，每个样子都让我为你沉沦。想象不到没有你，每个青春，未来还要一起数每个年轮。Now now now, I really wanna love you down。只要有你在一起 ，All right。无论你需要什么，我都会安排。你一通电话，我就回来。但现在你的 girl to hold me down, down, down. I really need a girl to hold me down. Now, now, now. I really need a girl to hold me down. 只想能陪在你身旁，你需要时候轻靠我肩膀。Can you hold me down, down, down. I really need a girl to hold me down. Yeah, yeah. I love it, love it, love it. Give me motivation. Yeah, yeah.

突破时间地域，在你身边。我们是北京青年广播 FM 98.2 Fresh Radio 活力 Music。 我知道你想听什么。 怎么知道

箭少女101卡路里。 为了变成小蛮腰，天天提着一口气，为了穿上比基尼去操这种沙拉精，天生丽质难自弃，可惜至少我都不腻。努力，我要努力，我要变成万人迷。 第二名胡彦斌，你要的全拿走。 你要的全拿走，把回忆化成空，不要再胡乱说，见面的有所保留，说过的话当真平复无所，我不必再为你迁就，说一句分手借口，一遍两遍三遍，最后百口莫辩，寂寞我只是偶尔兑现的谎言，曾爱的很多无言，别人为过去留一些尊严，散了我们就干脆一点，你要的全 蔡徐坤 Pulled Up。 Baby got me all the time, got me saying what's on my mind, I can tell what's up or down, I don't know my life or why. Start it again, second chances don't come easily, I'm not gonna pretend, never thought that seems to be the same, whatever it is, holding on for something new, I'm making a stand, and I'm gonna make it through感情满足我 我只敢玩游戏。对不起，不要介意，我没有爱过你，只是爱怀念着你，试一试我能的痴迷。我可以忘记你，不怕想起，再算是胜利。 是你曾经喜欢的玩具，可当我站起身来，才发现